Ew 今天的主题是打工的生活。噔噔噔噔噔，嗨大家，欢迎回来 客厅。 我们其实从上次录完也才见两次面而已。 对啊， 而且都没有时间好好聊到。 嗯。 快速更新，然后就我们上次见面是过年前。 没有吧？上次。 过年前，我说那个录上一次。 录的时候。哦。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然后。 OK， 好。 而且我还发现，就是我从上次到现在，我戴了牙套了， 透明牙套。 对，所以我讲话怪怪的，居然录了一集然后戴牙套。 还好吧，没有到怪啊。 就是会有一点发音，我自己感觉。 是哦。 还是。 可是我觉得听不会。 真的、哦。 对啊，还是很正常。 好。 就是牙齿变亮的。 好。对，回到主题。 我明天要领薪水了， 死亡、啊、恭喜我今天领了。对，而且这次是领那个158嘛， 对，2020。 总之反正我们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然后学校也就鼓励我们没有要马上读大学。 嗯， 然后我们就 有一个打工跟体验还有你想要做什么安排自己的一年。 嗯然后我们都我们两个都是先打工嘛。 对。 嗯。 哦，我是先打工换宿，就是没有 没有薪水。 对。 嗯，对对对。 就在花莲台东那边。 嗯，然后我是先做了一个两个月的打工吧，在一间废废的餐厅，他已经倒了。那你当初是为什么想做打工换宿？ 因为本来我其实最一开始想找达人见习，就是学，就是很专精的去学一个技能。但是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定下来说自己想要往哪个方向，就觉得每个东西都很有可能。 嗯， 对，就想要尝试看。所以我最一开始还想要选打工换宿，就是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有点类似旅行这样子。 嗯， 然后还有那时候对咖啡很有兴趣。就是在咖啡店，然后打工换宿这样两个结合。 那你是怎么找到那里的？ 哦，那个李老师跟傅老师推荐，他们有去过，然后说那边就是咖啡厅的老板也是艺术家， 嗯， 然后所以我可以去那边跟他们一起生活，跟煮咖啡，然后可以就是创作之类的， 嗯， 对，然后就在那边待了一个多月。回来的原因是因为要回学校报告。 就顺便回来了。 对， 我常会忘记你有出去过。 真的？ 嗯。 为什么？是因为时间不长。 对，可能时间不长，然后那阵子我们都没见面。 哦。 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一直都在，然后可能因为你在出轨，他时间很长。 哦。 哎，看到你的鞋子啊，或者什么，听到你说一些事才想到。 哦， 对对对对。那东不是是在花莲。 花莲、台东都有，嗯。 是哦， 对，因为他们是两间店，所以我就在他们的这两间店、一间旧一间新。旧那间已经很久，就是大概4-5年了。对，然后新的才刚开始几个月，所以新的就是一个其实还是在一个调整的状态。对，然后就跟那个老板娘一直在做一些什么设计 menu 啊，跟设计空间啊这种，不是在他们已经设定好了那些， 这好像是你的命运。 我就是一个开创的那个角色， 对对对，然后一直弄大设计。然后我那时候是因为很想要去德国做志工，所以才去找打工的，就有点比较被动的，被动不是想要学一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其实有看了很多地方，好像也投了蛮多默契啊什么的。 嗯， 可是因为大家都比较不想要收短期。 哦，对，那时候刚好卡在一个很 尴尬 的时间点。 然后最后才去那边。 嗯。 对啊。也蛮酷的啊，就一天就来几个客人而已。 几个。 对啊。 你说个位数。 对对对。然后但是面包店生意比较，因为它旁边有附设一个面包店。 同一个老板， 对对对，然后同一个厨房，所以后面蛮大的，然后就在那边帮忙，就是包面包啊，然后有空的话就可以去后面看一下，然后他楼上是一个画廊， 嗯，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艺术家来摆，就有机会的话就去聊一聊，认识一下，然后他们也会叫我介绍，反正是一个很不正经的打工啊， 哦， 就是没有很社会化，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嗯，我大概懂你意思。 嗯嗯嗯。不知道大家听不听懂。 可以啊，大家应该可以给到一个点。 嗯嗯。然后对，然后我就，反正后来就因为那个种种原因， 嗯， 然后就不能那么早去做志工，然后想说算了，那我一定要先出国，然后把那工作辞掉。 嗯，做多久啊？ 两个月吧，十月到十二月。 哦。 然后，对啊，结果隔年他就倒了。那我也觉得他应该要倒，就是他其实他那个老板是他，就是他有别的工作， 嗯、 然后只是他开一个兴趣而已， 嗯、 就我们老板。然后他其实也蛮有理想的，可是因为其实经营一间餐厅没有那么容易， 嗯、 就你有很多妹妹嘎嘎，然后服务啊、餐点设计什么，但他就没什么心，然后。 比较梦幻一点， 对对对，然后就买了很多器材，然后都没有用，然后我觉得很浪费，就很多人想要用可是都没有办法。他在那里学很多，就是经营一间餐厅的方式吧， 嗯， 因为我们员工很少，外场有三个人而已，然后一天两个人、 哦、 就一次两个人面对，然后那一场也只有两三个，然后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都要学习什么叫货啊，跟厂商什么的，就看到蛮多，蛮酷的。 嗯。 但当下很痛苦。 对啊，我记得你讲了很久， 嗯、 讲了，有时候没办法学到一些东西之类的。 嗯、觉得浪费时间。 嗯。 好，那你从你打工度假回来？ 对，我回来之后就，好像休了一两个礼拜吧，之后就去出轨卡。 嗯， 然后我觉得出国它其实就蛮特别的，而且我在那里待很长，待了九个月。 嗯， 然后 介绍一下出国卡。 哦，它是沙鹿一间咖啡店，然后那个老板也是我们学校的家长。 嗯， 对，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进去的。但是其实我很不想要这样子，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爸有去跟他们讲说哦。我女儿想要来这边打工，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她可以来看看，但如果你们不需要的话不用说，就是一定要让她来。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爸已经先讲了这个，所以他们就会对华德福学生有一个期待，他们会很好奇说高中毕业学生是长什么样子、 嗯、 所以最后还是让我进去。对，然后刚进去的时候其实一些工作节奏或者是细节啊，就是我觉得遇到蛮大挫折的，因为我那时候展演也有说，就是我在学校其实算一个不会很懒惰或者是很， 你是一个很勤劳的人， 对， 你不要做那个。 然后，但我在那边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最慢，然后又就是效率最低，然后又做不好的人。 嗯，因为是新的环境， 新的环境是 新 不一样的节奏， 嗯， 对。然后我觉得很长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跟不上大家， 嗯嗯嗯。 所以后来就是各种，就是帮自己计时啊，或者是帮自己，嗯，用各种方法去测试自己的工作速度有没有变快这样。然后后来，我是从手冲咖啡开始练习，然后练了一个月之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在讲我展演的东西。对，因为我是十月进去，然后大概在七月的时候有一场展演。 十月进去，七月。 十月绕了一个圈。十月底进去，十一十二这样。然后到七月的时候。 哦，我有时候比赛。 没有，先讲展演好，因为七月有个展演。 嗯。 对，然后。没有，我只是想要说现在我很像在讲我展演的东西，因为展演就是讲我整个从进去到 结束，快要结束， 对的过程这样。嗯，对，反正就是好像回到比赛好了，比赛就是一个月才练了一个月之后就要去比赛。嗯，那时候其实还蛮没自信，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练好啊，就是我还不知道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咖啡，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冲出好咖啡这样。然后结果比赛的时候就很意外的就是进决赛，然后决赛在组的就是决赛在比的时候，因为它赛程比较不一样，它要在七分钟之内冲两杯，然后初赛的话是五分钟冲一杯就好，所以其实它的时间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所以第二场比赛就是决赛的时候，我没有练过那个赛程，所以我对七分钟之内冲两杯的掌握不是很熟悉，所以就是有点超出那个比赛时间，然后超时其实算扣分很大，就是就是很严重的对了。然后我就就是快超时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不要管时间这件事情，我就是要把这件事做好，就我没有在管那个比赛啊时间啊怎样，我就只想把那个眼前的咖啡冲好这样。然后所以因为超时的关系，我没有得到就是所谓第一名啊或什么的，但是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候老板跟老板娘就是被我这个 决定 就是我没有在管比赛这件事情，他们很惊讶，然后听说他们想了两天吧，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这样不顾比赛然后去就只是想 做好当下， 对、嗯、然后就觉得我好像很特别然后对 七分钟冲两杯听起来很久耶，可是从磨豆什么 对、哦、就是所有从头开始、嗯、只有一些机器会摆在桌上，但是磨豆啊洗滤纸啊什么的。 可是它为什么要限制七分钟、为什么一定要 限时嘛？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限时就是比赛一定要有个时间，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那么、好像没有办法很从容的时间内？ 我其实不太确定耶，但是我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可是想要熟练，看你熟练度。 对，因为可能到一个熟练度的时候你必须要这么快冲好，不然你如果你真的开了一间店，然后你都这样慢慢冲的话，不是会很多人都在等吗？ 可是很多老板都这样，不是吗？有个性老板，会卖手冲咖啡老板，不就是要吸引那种客人？ 不知道，也不一定。 没关系，我相信还有他的理由，可能豆子的最佳就是跟水完美的结合时间。总之就是再找一个时间，好好请假来聊聊咖啡。的奥秘。 对啊，然后后来就回来了。 我觉得出轨咖是那种真的很认真的咖啡店，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打着咖啡店的名号，咖只是有卖咖啡跟一些其他，我觉得 轻食简餐，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那里也算是，但还是就是它的咖啡好一点，但是很多地方是我觉得就是根本不配咖啡馆的名称好坏哦， 对啊，就是咖啡馆的名称已经被滥用了， 对，它已经变成一个餐厅的形式。 除了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做咖啡这件事情， 可是可能这样的收益可能比较不好吧，我觉得可能对于台中嘛， 而且对他们就是在一个很蛮隐秘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开了五六年我们才知道，然后每天上学都经过那条路，台湾大道啊，然后 可是在里面啊，对啊， 对啊，它是就是在一个附近，然后你每天一直经过的， 的地方， 对啊， 然后我也懂那种一出来不想要靠别人，因为其实我会去那间餐厅，就是倒掉那间，也虽然是我妈的朋友，然后我一开始也是就是靠我自己方法，然后我也有去投那个面包店啊什么，就是我自己有兴趣的地方，然后偷偷看，然后可是都就是没有什么回复或什么的，然后就是最后逼不得已就只有这个选择。然后一开始又很不喜欢，就是有种靠关系那种感觉。 对，我也很讨厌。 然后对啊，然后我觉得到新环境，那种跟不上的焦虑感，我也可以理解，也不是跟不上，就是对你是最最忙或是最的那种，就我觉得我到现在那里的时候也是， 可能不知道跟过去的经验吧， 我觉得应该都会，因为我像我现在打了这两份工也是会有这种感觉，刚进去然后什么都不会，然后大家都在忙，然后只有你空着手在那里不知道要干嘛，对， 就想要做点什么，但我是就是现在打，我觉得我现在打工才算是比较认真的那种打工，虽然也是一间类似咖啡店的地方，然后他是我的说比较认真打工是他有一套流程，就之前的他都是没有，他是比较 chill 然后比较老板个性的店的那种，然后所以在现在这种地方生意比较好，然后相对也会比较有压力，然后就是客人很多的时候或者是需要赶速度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做不好或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就很气馁，觉得到底是不是我很笨还是怎样， 对我那时候在做的咖刚进去大概一两个前两个月吧，就会很挫折，然后觉得是不是自己很慢啊，或者是自己很不够好啊，各种自我否定，对， 但后来 突然间不是， 所以是你是练你每天上班时间蛮长的，我记得 你说在出国卡，对，而且我最一开始其实还算是攻读生，但是是攻读生兼实习，就是我攻读时间我就一定要去，然后有薪水可以领，然后实习时间就是我自己想去就去这样，就是他们对这一块很 有弹性， 对， 所以你在蔬果咖待了九个月，对， 十月底，应该从十一月开始算， 九， 到九月底， 哦，到九月， 差不多十个月，九个月，十个月，还不错啊，就是你待在一个地方一段时间，会觉得很，会比较融入他们，对，然后工作上也可以得心应手，还可以边工作边聊天打屁，而且会变得很有默契，就是因为出尾咖他也是到假日的时候会特别忙，然后每个人会有自己负责的区域嘛，然后可能你的东西在别人的区域那一块，你就会可能喊一下他就丢过来给你之类的，这是一种工作上的默契，会很觉得很不错， 那个节奏， 对。 懂， 而且出了它很像一种邻家小店，就是其实进来每个客人几乎有一半你都认识，就很像你的朋友来拜访你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在别的打工的地方没有遇到的， 我觉得它的位置吧，然后氛围，老板的个性， 对，老板个性真的很重要，其实会变成那一间店的 核心的价值。 我之前在那个某个杂志上面看到说，咖啡店其实是那个老板的理想国的缩影，就是咖啡店会呈现这个老板的想法，对，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对咖啡店这种有兴趣，然后想要去花莲打工换宿啊什么的， 有点跟书店有点像， 对， 就是书店算是那个老板想要呈现给来的人他的思想嘛，跟介绍他们一些就是新的事物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很有可能的空间，然后可以做其他事情，不会只说你， 就是来买一杯咖啡， 对，然后它就只能永远是咖啡店， 对， 它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不同的， 它就是一个空间， 对， 觉得就像对我也是在书店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时代吧，我们很难。很难再有就是一间店就只是，比如说你只是去那里买东西或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网络上什么你都可以取代，那实体店面的存在，还有尤其对书本，就是你提供大一个空间，你可以来交流啊，或者是去看一看接触，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贩售东西的场所。 我是有点偏离 主题。对，不过这是打工经验的一部分。 也是啦，就是我们学习到的、看见的。 然后我们也是在打工的中间决定，你是本来就没有预计那时候申请大学，对不对？ 对，我其实一直到秋天的时候都还没有打算要申请大 大学，就是 去年， 去年秋天的时候。 哦，不对，我们之前做的工作是前年。你是前年的 前年 十月， 对，前年的十月去， 对， 然后到去年的九月。 哇，听起来好久， 超久的。 然后，对，然后我是出国回来之后，对，就到了。我是说出国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希望我回来可以找比较志同道合的老板。就是一个，比方说比较注重环保，或者是这种有共同理念的地方。 嗯。 然后我也蛮想要做一些跟书文字啊、书本之类有关的，然后我就上网找，然后后来就想到，哎，对，新手书店。 嗯。 然后我就写信去问老板，因为他那时候也没有在真人。 嗯。 然后他就说可以去。 毛遂自荐。 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聊一聊，然后。看一下履历，然后就送我一本书， 哦， 就是一个，一间独立书店，在台北嘛的一间独立书店老板写的，他教你如何经营一家独立书店， 哦， 很酷，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 嗯， 还有里面有介绍一些员工怎么想啊什么，然后当他觉得超酷，就是谁会你去面试，然后就给你一本书，叫你回去参考。对啊，总之的话就开始在那里工作，然后也做了半年吧。 哎，这么久吗？ 好像有四月到十月。 哦。 嗯，五个月啊。嗯。 差不多。 对。 五个月。 也蛮长的，其实。 嗯。我都没有意识到你在书店打工哎，就是 因为你那时候很忙吧。 哦。对啊，而且我们见面的机会其实蛮少。我那时候已经是正职，正职就是每天都要去，一个礼拜休一天。 哦，你们是？ 我们只有店休一日，就是休那天。 对，我记得我们第一年的时候见面时间好少。 嗯。 超少。就是不是只有我们，是班上大家。 对，我刚刚正想讲那 个。懂了，对。都很各过各的， 对， 各忙各的， 就固定时间回学校。 嗯，所以其实你离开出轨卡，我有点开心。就是我当然很觉得你在那里很好， 嗯， 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地方，但是就是有多很多时间可以见到你。 对， 天啊，这是告白吗？是什么？对啊，是大家比较多时间可以相处。 嗯， 然后宇君也是。 嗯，对啊。只是他真的改变蛮多的，就是， 嗯， 而且我觉得不是因为别人给他的期望，是他自己真的有想要，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嗯， 的那种感觉。 我们班有，我们班有几个？九个人。 九个人。 然后，九个全部都是先工作。 没有吗？ 就是没有人毕业马上读大学啊。 哦。 九个里面。 嗯。 对，九个人高中毕业之后都没有马上读大学。 对。 然后，所以大家就是有些人是学习一些课程，然后有些人是有点像实习的那种。 嗯。 然后有人去就是外县市工作啊，然后或者像家这样，就打工，就是都有。然后所以就大家比较少见面。嗯。 但我觉得很好，就是。大家都在各忙各的，然后我们每一次见面都可以分享自己，就是在我们上一次见面到这一次见面这之间做的事情， 然后还有些收获， 对， 而且 互相更新一下， 刚好我们的领域都不太一样， 对， 大家， 嗯，你是打工多久才有开始有倦怠期？ 我觉得书店我大概过了两个月之后就开始有点失望嘛。就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嗯， 那间店，然后因为我也没有同事， 哦，你就变成很固定的， 对对，我觉得我很像固定，我觉得我，然后我很不喜欢，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在学习东西， 嗯， 就很多事情我都要自己摸索，比方说跟出版社联络，然后办讲座，然后一些活动什么 ，blah blah blah， 然后都是我自己就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但是我没有人可以讨论或者是更进一步的了解， 嗯， 然后对，很多时候都觉得我只是一个固定的人，然后我就很不喜欢这样。 嗯。 现在的工作是还好，我觉得现在同事的氛围蛮重要的。 嗯， 对我来说，还不会很倦怠。你呢？你工作那么久， 嗯， 你应该只是觉得累吧？ 我觉得其实出轨咖还好，就是当然还是有，但是没有那么强烈。 嗯， 因为出轨咖其实蛮忙，他们是自家烘焙，所以只要一有烘豆，然后就有接下来一连串的，就是挑豆啊、称豆、包装啊、上架啊等等的，然后还要应付现场的客人的状况。有时候没烘豆的时候就是没有客人，然后一烘豆大客人都来。 嗯、对， 这个墨菲定律。对，所以其实出轨咖算是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工作要做，而且我到后来其实就是一变成正职之后，每天都去，其实对店里大小事都很了解，所以除了每天的工作之外，刚好他们也是在一个转换期，就要扩店，扩到隔壁变成更大间的一些店的时候，也会参与一些讨论啊什么的。其实整体来说不太有什么倦怠期，我觉得倦怠期产生的原因应该是每天一成不变的工作才会有倦怠期。像我在现在的打工的地方，因为他每次的工作其实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就会有一点点倦怠期的感觉。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成不变跟没有收获的时候。 嗯， 对，因为我觉得在出轨咖，你们很多东西都蛮专业的，就是你烘豆啊、选豆，这些都是你可能要慢慢累积。 嗯， 所以他的倦怠期就是会来的比较晚，或是你可能要经历过一年两年这种更长时间，你才会真的觉得说，这真的不想再做这件事情。可是对其他的打工，大部分都算是比较体力活，就是外面。 嗯。 我们就会比较不喜欢。 嗯。 哦。嗯。突然想到我那时候在书店的时候。 嗯。 然后因为我们工作真的不累。就是蛮轻松的。只是心很累而已。然后。可能就只有就是大量的书进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要退书。或者接讲座这种时候会比较累一点，就是平常固定的时候就不太累。然后我朋友，我就跟我朋友聊说，就是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这份工作啊或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不啊，你很好啊，你坐在那边就可以领140，哎，当初150就可以领150，哎，然后就是你还可以看出来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可是我就会觉得说我那时候心态，我就会觉得我在上班，我没有办法很放松，然后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还会有个责任心吧。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进来，就书店也是这样。然后我就会很，就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是你太有责任感啊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我这样才正常。 对啊，我也觉得，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你身边有一些人会觉得你坐在那里没事都会有钱领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 OK， 是一个好的工作。 对。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会这样子觉得。 对，我们想要的是有收获跟学习。 嗯，然后是有，你是正当的付出跟有一些回报。 嗯， 对，不是说你没事干然后就有钱可以领这种事情。 嗯，对。我刚刚讲的是，但我忘了啊，想到了。我们从一开始打工，我们从140，然后增150，然后到现在158。 嗯。140是前年吗？ 对，就是一毕业的时候是140。 哦。Oh. 然后那两个月完，然后隔年变150。 也是隔年变150。 对，通常都是一年一年改。 哦。Oh. 可能就是跟税啊什么的有关系吧。 嗯。 就政府。 对，我也没有去研究过。对啊。 反正就很赞。 嗯。 打工仔。 真的。 我觉得很多人对打工这个词其实蛮有偏见的。 嗯。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不是一个。 正当的吗？ 对，像我那时候，我好像跟我妈说我要从书店离职什么，然后她说啊，你可以，或是还我忘记怎么样，反正说你去找个工作吧，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也是工作啊，就是为什么要看不起他之类的。然后 很多，我发现很多有钱的人都很喜欢开玩笑啊，我就是个打工仔之类的，所以他可能就是去家里店里帮忙或什么那种，他们就是我觉得打工变成是有点 贬义， 对，贬义的词。 嗯， 你觉得呢？ 可能打工是不需要一个专业吧， 嗯， 就是它是一个，嗯，谁来做都可以的感觉， 嗯。尤其是餐饮业， 嗯， 的 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做。 对，我们那时候讨论过。 对， 他的进入的门槛很低， 嗯， 然后需要的是你的身体，来做工。 嗯， 但我也觉得就是也是有这些打工经验，然后去外面看，我就觉得，就大家这边比较汲汲营营过了一生，然后大学毕业什么。还不是来做这些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工作。 我这之前好像也聊过。 对，有时候会这样觉得。你说你觉得打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嗯、我刚刚突然整理好了。对，就是因为打工你是等于，嗯，你这个人拨出一点时间去做这个打工的工作，它不会完全占据你的生活。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设计师或者什么，建筑师、理发师这种已经是一个所谓的正当工作的话， 嗯、 你就会变成。你整个人都是成为那一个工作、 嗯、 然后打工有点像是你拨出一点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做一点 制造一个收入的机会。 对， 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你这样整理完就我发现 我的心态是有点这样，就是我没有办法把工作当成我现在生活的重心，因为我会觉得说 你的生活重心还有其他事情。 对对，我发现我心态一直都是这样，我会一直觉得说我还有其他事情，我还有其他事情， 嗯， 然后只是对一个打工， 嗯， 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我现在才趁这个还算年轻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想要就是再多看或多做一点事情，我不想只是 定那么快定下来， 对的这种感觉。 嗯， 你这样整理，而且我觉得打工对于不知道过去的世代跟我们这个世代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他们有打工的人可能就是可能要赚自己学费啊，或者家里比较辛苦，所以他们必须打工。然后其他可能大部分都是等大学毕业了才找一份工作， 嗯， 然后可能打工都只是很短暂的。可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世代人来说，打工好像比较普遍。那范围更大、 嗯、像其实我很羡慕提玄龙做过很多工作。 有吗？ 就对啊，他年轻的时候打过很多不一样的工、 嗯、 他好像是因为要哦要赚自己的学费， 嗯， 对，所以他就可能同时在两份工或者是一直在换不同的工作。 嗯， 我觉得还我觉得嗯我会想要像他这样子去体验不一样的工作、 嗯、 因为不一样工作等于你是嗯，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对， 就是你一直在换角度， 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个世界。 对对对对对， 对， 是一个很， 我也觉得这是以前比较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就是你比较有可能同时打几份工，或者像漫画那种很热血的，就是白天端、 嗯、 白天上课，然后端盘子，然后下午去做便利商店之类，就是那种生活。像我以前都很向往那个送报纸的工作。我超想要做这份工作。 现在还有吗？ 有，但是 比较少。 对，就是订报的人也少，而且现在都送摩托车。我想象是骑脚踏车、 哦，嗯， 可是现在是那个送报纸，我记得都会要求一定要摩托车驾照，然后跟摩托车、 哦， 就是没有那么浪漫的。 嗯， 可我对他的是有浪漫的幻想。哇、嗯，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需要人力的工作又比以前更少，比方说以前订报纸的人多，然后又是脚踏车，那你送的范围可能就比较小、 嗯、 所以你就需要更多人去做这份工作。 嗯， 可现在你可能一个人骑摩托车你就可以送来这一区的报纸的、 嗯、 然后或者是不知道可能有些工作也被就是这些机械 机器取代了， 取代你不再需要那么多大量的人力。 嗯， 小时候我爸妈一直跟我说 反正也是一本书上写的，他说我们这个世代未来要做的工作，现在有什么80%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代越来越多工作是，你没办法，就是说我的梦想就是，我之后就想要做就是，他们不再是那么清楚，我只想要当一个厨师，我就想要当一个总统，没有那么清楚。像我之前在看这本书，然后背后就有一个我蛮喜欢的作家，然后他有写推荐序。然后他的就是他不是写序就是写那个人的名字，然后下面就可能他是什么什么教授或者什么什么他的职业，然后他的下面就写说他是政治与文化评论人， 然后就等于他是一个那个人的状态，不是那个职业， 然后但这其实也是他的工作， 嗯， 可是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就是你可他一定不会从小就立志说，我长大就是要当一个政治与文化评论人。 这是 一个你没办法用那么具体 概念，定的， 对对，就是去想到的一件事情。他好像是比较有他形成这个 堆叠， 对，因为他做这些事情，所以形成他是这样子的人，或者他被这样描述定义。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政治与文化评论人，天哪，听起来也太酷了。就我也想要当政治与文化评论人，就是评论人，你好像是，你不是真的参与其中，可是你对那些事情有一定的了解，我跟你表达你的看法，我会被重视。然后我就想一想，就是他，因为他也是他有写书，然后想一想他这个人，就发现这个描述其实也很对，就他也有他很多很专业，他对历史啊、音乐啊、文化就是真的很了解，然后。对，还有这个头衔。 我可以懂你的叙述。 还有打工，我记得打工一开始就是很慌张，找工作那个时期吧，最焦虑，就是没有找到工作那个时期。 我还好， 你没经历的。 没有，我找工作的历程都蛮顺遂的。 那还不错，我也忘记那是什么时候哎，可能是最一开始吧。最一开始我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说找书店吗？就是 找那个烂产品，倒掉的产品，不知道怎样，倒掉的产品。然后还有对，在书店中间我有想过，就是去投履历什么，可是有些就很莫名的要求要有大学的学历，就明明没什么相干。反正就当你在找不到工作的困境，跟一直重复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恐怖，就很怕自己一辈子都这样。我们说报告都这样， 真的。 就很害怕你一辈子人赚140，真的是，然后做这些没什么收获的工作。好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普遍都有这个困扰，就我那时候去。维也纳的时候，然后就认识两个台大的学生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旅行，然后反正他们那时候就，因为他们那时候准备要大学毕业，然后他们最后一年出来交换，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他们常有在就是104上面很困惑人生啊什么，就会觉得很迷茫、迷惘，然后我当时听一听就觉得，就是怎么会这样？就是他们感觉他们自明很有能力的人什么。但后来就会觉得我可以理解那个心态，相信很多听众有这样的困扰。我觉得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还是大家还没开始找工作，是已经在找。但是我觉得，所以我们你做过这些事情，就是你累积的历程，就相对来说很重要。就是为什么高中毕业不用读大学？这多累积一些经历会让你，因为我现在在那个咖啡厅嘛。然后他们就会说，你过去有做过餐饮经验的，相对就比较吃香，他们上手的速度会更快。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对啊，就是其实你过去不管做哪些工作，你累积这些经验，就是都会很有帮助。 可能一时半刻看不出来，但是你当就是真的有遇到的时候，他一定会浮出来。毕竟那都是你自己经历的东西，就有点像是 玩游戏的经验值， 嗯， 经验值会这样，一直往上，一直 累积， 对对对， 然后累积到某一个程度之后，你就升等了， 对，类似像我之前在那个我上一次去那个现在打工的地方的时候，嗯，我就可以一次出四盘那个早午餐， 嗯， 就是一盘可能会有一些沙拉肉啊，嗯，蛋啊，面包那种。它总共其实，然后还有两个酱料，其实蛮复杂。我记得我算光九样还是十样东西在一个盘子上， 嗯， 然后那时候是直接一次出四盘。其实我现在才刚去满一个月而已，然后其实对我来说那四盘算是我自己也觉得哎有点惊讶，对，就是可以同时一次做四盘，我觉得那真的是以前有做过的经验，你才有办法就是在脑袋里同时整理说。你同时烤面包，你要一次烤四盘的东西啊，或者是你要怎么把这些共同对共同点结合在一起， 嗯， 才可以节省时间啊， 嗯， 什么的。 对 对，这真的蛮重要的。 我是这个时候才在练习，因为我们也会常常要出餐或什么，嗯，然后每次通常有时候会就是一次就炸客人出来，然后你知道我同时要做沙拉，然后要烤面包，然后很多有酱，然后有肉， 嗯， 然后就。厨师快爆炸了， 可以理解。 对，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在等，然后又要把餐点弄好， 嗯， 然后要顾那面包不要烤焦的时间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就一直在抓那个平衡，可是每次当就是一群人来，然后你顺利，不管有没有其他人帮忙，可是你顺利弄完这些，你会觉得说，嗯，我今天又，我知道就是今天 经验值要加一。 对对对，我知道今天之后我就是又可以面对更， 嗯， 更难，或者我。对我的经验只有 这，嗯， 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好， 嗯， 好像也差不多 可以了。打工真的是可以讲很久了，我觉得， 嗯，因为很多有的没的经验呐， 嗯， 那些收获，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不知道大家怎么问我们， 对啊，哦，我们会开一个 IG， 对对对，我们真的会赶快开，然后大家就可以就是把你们的想法或什么。告诉我们， 嗯， 我们上一次不是说要找就谈，好啦，我够了想，好不好？ 我们会把更用弄得更有系统一点。 对，这几天 现在比较 刚上架。 对， 总之，希望这一集的我们的自身的经验， 嗯， 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嗯，或者是你可能听一听会有点共鸣。 嗯， 这也是蛮重要的， 在打工的人都辛苦了， 大家加油， 你不孤单。好，那就再见， 好，拜拜 拜。